第34集，一辆摩托从许苏眼前风驰电掣的驶过，外放的音响特别大声，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。这老哥听了许苏一阵恶寒，终于起了身，撒气似的踹了一脚路边的垃圾桶。其实不像文俊以为的那样，虽然他这辈子都打算浑浑噩噩自困僵局，对于眼下与傅云宪这不清不楚的关系，他还是有个想法的。他兜里揣着一个本子，里面列了一张清单，记着这些年问傅云宪拿的额外的钱，所有的账都记多不记少，一笔笔清清楚楚，细致又矫情。一码归一码，许苏认为月薪不能算是傅大律师恩赐，得算是他自食其力。他这个后勤主管虽无学历傍身，但这些年活干得利索，能将军汉所上下数百口人照料得当，还是称职的。其实苏安娜当年欠下的那笔高利贷，傅云宪曾经说过不要他还，但许苏自己坚持要还，最后高利贷方折了个中间价，把利息去了，只收本金。在军汉所工作六年，许苏省吃俭用已经还了近100万，还差的那些眼下实在是拿不出。许苏想了想，给死党白墨打了个电话，直接了当的开口： 我要借钱。 白墨二话没有。 要多少啊？ 就拿个60-70万吧，拿了之后咱们前尘旧怨一笔勾销。白净的事儿是你们家对不住我吧，我不能白给你妹妹顶罪啊。也不是问你要，但手头宽裕了肯定会还你的。 许苏说话毫不客气，还有点蛮不讲理。他以前觉得没骨气的人活着没意思，现在才发现没钱的人活着更没意思，活该被轻视，被糟践，被事事视为理所应当。 嘿，你小子还能耐了，要钱尽管开口，少扯这些有的没的。 白墨这人够局气，说手头暂时没那么多现金，先给他提20万，余下的钱等他抛个股票之后立马给他送过来。人说旧人不负，陌人不顾，意思是新友不如旧友，旧友却不负当年。这话既现实又令人丧气，但对象换作白墨，许苏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担心。即使他已经跟白静老死不相往来，白墨也是他最铁的兄弟，两人之间从来没有隔阂抵触，情谊也没有保质期限。许苏电话刚挂没多久，白墨果然提前来见，沉甸甸的20万就这么到手了。他回到所里，揣着账本，提着钱箱，第一时间来到傅云宪办公室门口。他是个小气的人，跟白墨说自己要现金，就为了把一捆一捆的钞票直接砸在傅云宪的脸上，啐上一句： 你养着我？呸！ 想想都觉得解气。许苏敲敲门，听里头传来一声： 进。 许苏挺直腰杆走进办公室，陈思佳果然也在，但两人坐得上远，也没做什么亲昵的动作。傅云宪桌上摆着一堆资料，应该是正在忙。傅云宪工作时最是认真，也最为挑剔，一般人根本跟不上他的思维。以前他的徒弟曾在他看资料时冒出一句不合时宜的蠢话，他二话不说就直接朝人脸上摔杯子。一直被晾在一边的陈思佳看似早就坐立不安了，他四处转悠着，随意翻捡傅云宪书架上的物品，说万源为了庆祝子公司上市，要办一个以公司高层为主的小型派对，邀他们一起去。傅云宪没答陈思佳的话，目光陡然一转，落到许苏身上。 万源的原始股让我们许主管也买点， 这得赚多大一笔啊。 许苏略略一算，心动不已，但大力当前还死得撑着，嘴硬道： 我哪有钱啊。 傅云宪点着一支烟，把打火机扔回大理石桌面： 没有算我的，也算职工股权激励。 虽说先使小性的是他许苏，但朝人心窝下刀子的是他傅云宪。老流氓大概也知道那晚闹得有点过了，明摆了要补偿安抚。许苏琢磨着，犯不上跟钱过不去。 那点没出息的自尊心就又捏了，攥着账本的手紧了紧，一时不知该不该递出去。傅云宪朝他手里的东西瞥了一眼，叼着烟问：“ 有事？” 想着还是先汇报正事要紧，但这陈思佳跟万源高层关系十分密切，许苏多长了个心眼儿，不说话，只递眼色。傅云宪对陈思佳说：“ 手头有个案子，你先回去。” 一直在旁磨磨蹭蹭的大明星不乐意了，走过来一屁股坐到傅云宪的腿上：“ 你看你的材料，我就坐在这儿陪你，不插话。”“ 我们家家在这里，谁还有心思看别的？” 傅云宪笑了笑，捏了捏陈思佳的下巴，又用了带了点京剧腔的语气说道：“ 美人误我。” 陈思佳跟没被人夸过似的，笑得滚进了傅云宪的怀里。一旁的许苏被他俩肉麻的直起鸡皮疙瘩，终于忍不住翻了白眼，心说：“ 还佳佳呢，真难听，跟猴叫似的。” 两人又嬉笑了一阵，陈思佳才不情不愿地离开了办公室。傅云宪的目光再次落到了许苏手里的小本子上，说：“ 攥半天了，拿过来。” 许苏听话地把本子递了上去，对方翻开潦草地扫了一眼，嘴角不屑地一翘，抬手就撕去了记着账的那两页。许苏喊起来：“ 我算了一宿了。” 傅云宪将撕碎的纸片扔进烟灰缸里头，直接把手中的烟浸灭在上头。“ 拿过来，你想还就还，但不用给我看这个，没到也发。”“ 你看不看都一样，反正一分钱我都不会少你的。” 许苏又把钱箱递上去，一打开，里面是整整齐齐的20沓人民币。时间应该在此刻定格，他感觉到自己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。然而傅云宪更不屑，随手取出几捆人民币扔给文俊，说给刑事部的律师们、律助们发高温费。文俊没明白老板的意思：“ 这才刚刚六月中，还没到热的时候呢。”“ 没到也发。” 傅云仙看了看许苏，勾了勾嘴角：“算咱们许主管给大伙的福利。”“ 可是……” 嫌对方胡搅蛮缠个没完，傅云仙显露出烦躁的情绪，一抬手摔在了许苏脸上，纸也挺厚，砸得他脸皮生疼。许苏憋着气虎着脸捡起几页看了看，大为惊讶，居然就是蔡平的申诉材料，他还以为他真扔了。“ 公安的扣押清单有问题，微信聊天记录里几笔枪支买卖的信息也无法对应，你要是没正经事就琢磨琢磨手头的证据。” 傅云宪怒意不减，喝道：“ 滚！”